最后的十秒钟立刻拨通我们的职工电话吧，400-919-6686，400-919-668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张帆。最近大中小学生陆续开学了，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的学生时代。今天在诵读小站就为大家分享一篇学生时代学过的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节选，愿同学们不负光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逝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上了生疏，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素儒，绝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环铁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给大家讲讲云南茶区啊。给大家请来的嘉宾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来，多杰跟大家打招呼。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嗯，上周呢咱们给大家讲的云南茶区开了一个头，这一个头呢可还没怎么讲到正经茶呢，这一期就过去了，可见这个云南呀大有可说，是不是多杰？ 那是肯定的。 嗯， 又是大有可说，又是非常的受咱们的爱茶人的关注。 嗯， 你看现在他不是有那搞那叫那东西叫什么问答呀。 嗯， 人家网上不有那问答吗？ 哎， 就是说我现在理解那个了，人家慢慢让我用，就是网友给你提问题， 对， 你能给回答或者怎么着的，现在就微博也有那个啊，我那微博我跟你说，问的80%都是普洱茶的问题。 哦， 那就我后来为什么我爱参与这种活动呢？就是说，这就代表了大家的一定的心声和关注度。 嗯， 这作为我来讲，我需要了解吧。 嗯， 那就是说，大伙儿都喜欢什么，或者说大伙儿对什么感兴趣，你提问题的既代表了我对这很感兴趣，我就有心情去了解它，另一方面是不是就代表了这里边有很多模糊的地方， 哎， 有很多不是那么说的明白的地方。 嗯， 没有什么人问我老北京茉莉花茶应该怎么泡这问题。 哦， 啊，目前还没有啊，去听这节目你们就问了就单说啊。这个大家问这么多跟这有关的，就是说既感兴趣又说不太清楚。 嗯， 这就是我对这个事儿的看法。 嗯， 这个云南普洱茶就属于这个情况。云南普洱茶呢是这么个情况，我给您简单的介绍啊。上一节呢，就是上一回，那是上礼拜日了， 嗯， 给您说的时候呢，您记得吗？我跟您说云南啊红绿黑三种。 哎， 今天是普洱茶这光芒太大。 嗯， 它这一阳光普照呢，给人家那就照成阴暗面了，就看不见了。 哎，啊，是。 其实是有绿茶有红茶的，绿茶也有不错的， 嗯， 春芽春蕊，红茶也有不错的，我们的滇红， 嗯， 都不错。那正经呢，今天呢说说这普洱茶。普洱本身是个地名。 哎， 普洱本身是个地名。现在说您到网上一查就知道有的普洱市， 嗯， 是吧？普洱市。普洱市原来还不叫普洱市， 嗯， 叫思茅。 嗯， 叫思茅，哎，叫思茅， 嗯， 把这思茅改叫了普洱呢， 嗯，就是因为普洱茶太有名。 对了， 哎， 它原来是这个普洱是个县名， 嗯， 是思茅市下边的一个县叫普洱县， 嗯， 啊，就后来叫也升级为普洱市吧。今天呢，就把这思茅市叫普洱市， 嗯， 这普洱市呢叫普洱县。 哦， 哦，他给降格了。 哎，能理解这意思吗？ 理解了。 又叫降格，是升格了。 嗯， 其实是升格了，往上升了， 嗯， 啊，就可见对这个的重视程度。这首先来讲呢，我认为是一种礼遇，或者说是一种待遇， 起码对他的认可，我觉得，对吧？ 就是说，中国以茶不加茶字就可以命名，这是很难的，就是地名啊。 嗯， 地名直接带茶名，这个现象，您举例都是名茶 哦， 能想象吗？ 想，正在想象啊。 龙井， 哦哦哦哦哦， 我可以说。孙涛老师，我请你喝杯龙井茶， 嗯， 你知道， 嗯， 咱们也可以说，哎，咱们今儿喝杯龙井怎么样？ 好的，能理解。 龙井就是地名， 嗯， 是不是？ 嗯， 龙井是个村啊， 嗯， 龙井村啊，那它是地名带茶名， 嗯。 再比如说，普洱是一种， 嗯， 说咱今儿喝普洱茶可以， 嗯， 把茶字去了，喝普洱， 嗯， 也可以， 对， 是吧？ 嗯， 你得举例，你就想这种地儿呢，不是很多 啊，对， 不是很多，咱不能说今儿喝杯武夷山， 嗯。不知道是什么， 对，没有这么说的。他武夷山 是要请你吃土， 对，有种类是吧？有肉桂，有水仙，有种类 啊， 嗯，是吧？咱们今儿喝杯铁观音， 嗯， 他没有说今儿喝杯安溪的， 嗯， 是不是？不这么， 喝死了，安溪吧？ 这更次了啊！这听着就是，是吧？说咱今儿喝杯白茶， 嗯， 没有说咱今儿喝杯福鼎的， 哎。 不能这么提， 对对对， 哎，这就是说还有没有这种情况？还有就不多，比如说六宝， 嗯， 六宝是地名， 嗯， 啊，现在也带茶名， 嗯， 你也可以说我喝杯六宝茶， 嗯， 我也可以说我喝杯六宝， 有， 哎，这个也可以，是吧？ 嗯， 这个情况不多见，你在绿茶里边说黄山毛峰， 嗯， 是吧？黄山是地名，毛峰是茶种类，你说喝杯毛峰这行， 哎， 你不能说喝杯黄山，这泡不下去， 哦， 这碗没有那么大， 对，嗯。 我现在想说这道理是什么，就是普洱相对来讲一定是一种在当时认知度就比较高的， 嗯， 或者说行销的量就比较大的茶， 嗯， 才会有这种以地名带茶名的情况来出现， 嗯， 它不是中国的个例，不是中国茶里边的个例， 嗯， 说以地名来带茶名的就这一种吗？嗯，不是， 嗯， 还有，但是是少量的，是这样的。这回我不是在湖南吗，在湖南拜访了一个老先生，这老先生呢今年我没细问人家啊，但是80往上肯定是有了， 哦， 啊，老先生了，是当地的这个老领导啊，老政协的领导，嗯，安化县的，他就现在提倡一个概念，他说咱们就说请喝一杯安化， 哦， 他该给自己那书房题字题的这个， 哦， 啊，就来一杯安化， 哦， 啊，就是说他也是要这样的一个 想把安化和黑茶等同成一个 概念，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当时， 嗯， 我就举这个例子啊， 嗯， 就说这本身代表了普洱茶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地位吧， 嗯， 一个地位。那普洱茶从问世之初起，应该说呢，嗯，就是。饼茶的形式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唐宋就有，但是呢我是搞文献的，文献里对他讲的是这么一句话的评语，叫采造无定法， 嗯，这怎么做都行， 不太规范吧， 啊，不讲， 应该是这，哎，对了对了， 嗯， 你讲这不讲这也可以，我说这不规范也行， 嗯， 还没有很规范的或者说很成熟的加工工艺技巧， 嗯， 茶树的品种是很好喽，但说能不能会做，这是单独一码事。这情况呢，这个孙涛老师比我这有研究，是吧？你这个食材呀，啊，都不错， 嗯， 能不能做好单说， 哎，糟践的方法千千万，是吧？ 哎，我认为是这么这样子，是吧？那你说那当地那鱼都多好啊，捞上来的一条一条， 总有一种方法能把它做砸了，是不是？ 对。就跟我们食堂啊，原来我读大学我们那食堂做那免费汤似的， 嗯， 鸡蛋西红柿汤 啊， 我说真的咱就问问这大师傅，你是怎么把它做这么腥的呢？他哪样能这么腥啊？是鸡蛋壳搁里边煮了是怎么着？食材都是蛮好的食材，好西红柿好鸡蛋，你是一个做成这样的怎么， 啊， 我举这例子大伙儿一听乐了， 嗯， 是这么回事啊，包括我们到一些地方啊， 嗯， 你看那个食材啊，好的山珍， 嗯， 好的河鲜， 哎， 咱们有的时候都跟人说，说您那您简单，您给我们那个弄点水，点点盐一煮， 嗯， 我们就吃，就蛮好吃， 嗯， 你可别 旺福给我们烹调一下。他有的时候地方得烹调。 人家厨师听了多伤心。 那到不了厨师这程度，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村妇的这程度吧，在当地的大娘大婶子这级别的。他不是很会做的， 哎，他 不是太会做的， 对对 对，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到地方上很基层的，都说自己动手做， 嗯， 不难吃，弄点盐巴一撒，就把那鲜味往出这么一掉，你就吃人家食材好， 哎， 你指他给你煎炒烹炸焖炖溜熬， 嗯， 那不行， 往往就糟蹋了，嗯， 是不是？ 对对对，是， 哎，普洱茶呢也有这问题，那就是说云南茶区，你看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地缘上很好。降水量、光照程度、温湿度都不错。 嗯， 而且按今天的话说，这就是绝对无污染啊。 嗯， 纯天然啊。今天讲云南茶区、贵州茶区也都在讲， 对， 相对来讲自然条件环境就是好。 嗯， 哎，没有那么多工业吧？ 哎，真是 这么好的茶呢，采造无定法，就是说当时做的不是很归路， 嗯， 还不是做的很好，是这么一种情况。当然，这种情况它慢慢的、不断的在发展啊，一点点在进步。 嗯， 这是不假。今天我们一提到普洱茶呢，第一反应想到呢都是饼茶的形式。 哎，对， 饼茶的形式就是叫普洱茶饼吧。 嗯， 普洱茶饼又叫七子饼。 嗯， 那我当然结合着今天来给您讲咱们的这个茶区。我说那普洱茶呢不光是饼的形式，孙涛老师可以想想还有什么形式？ 不光是饼 啊， 还有别的吗？ 那当然有啊， 我看到的都是饼。 不止，你得想想 坨子， 坨算一种。 坨也是普洱， 是普洱茶。 因为我那个昨天跟杜伟老师商量的时候，我还自己专门看了一下，说那个云南的茶，然后普洱，然后到后面专门写了一坨茶。 对，坨茶， 坨茶不就是我说那一坨的？ 是是那个， 那个也等于是普洱茶， 普洱的一种，普洱的一种。 哦，我当时觉得看完以后，我觉得是两种茶来着。 一个就是分支吧，算是。普洱沱茶呢在云南的下关能做，还在哪儿啊，在以前重庆茶厂做的最多。 嗯， 重庆可以做沱茶。 嗯， 那是为什么呢？这因为重庆也能产点带种。 嗯， 那也是西南地区。 哦， 它也树种上是相通的。 哦， 我有个学生小朋友啊，今年暑假回家带了一点茶叶给我。 嗯， 不，这不是我们老师收礼啊，拿塑料兜兜了一点给我。不多啊，不多，就拿那个透明塑料袋兜了一点给我。 嗯， 他让我喝喝他们当地自己做的绿茶。我给十个人喝，十个人都跟我说哟，这是普洱啊。 嗯， 其实就是味道差不多，因为你要普洱生茶的话，也是一种晒青绿茶嘛。 嗯， 味道是差不多的。那你那是他是重庆人 哦， 重庆万县的，所以你就说他那个很相通啊。 但 沱茶哪能做？你刚才讲两种形态了， 饼 茶是一种， 沱 茶是一种，还是什么？ 砖有没有？ 这有啊，普洱茶砖， 这闷的啊！ 不，那传统品种有普洱茶砖 啊，还有没见过了？我也就见这种这几种形状。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本节目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 5288-6111。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普洱茶饼， 嗯， 普洱茶砖， 嗯， 普洱散茶 啊，还有散， 有散茶 啊， 还有刚才你讲的普洱沱茶， 嗯， 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竹筒茶。 哦，这没见过。 竹筒茶这些年呢还挺多开发出来，可能大伙儿觉得比较新奇，做旅游产品好。 哦，我又想起来一个 啊， 包着橘子那种 啊，那 是不是也是普洱？ 里边一般搁普洱 是吧？ 啊，那 什么小青柑什么那些。 小青柑、大红柑 啊， 就甘普茶。 这算是一种吗？ 哎，不算是。 哦，对不起， 也可以吧，给你算。 好不容易想起来一个， 给你算进去啊。 刚想为自己默默鼓掌。 啊，有一种，算是一种。占卜茶。占卜茶啊，刚才我讲的说这个竹筒茶，竹筒茶呢就真的是竹筒。 嗯， 就大概我这个就您矿泉水瓶子这么大吧。 嗯， 一般都是这么大，这么一截竹子。 嗯， 敲开。 嗯， 敲开一个口，把茶叶呢蒸完了之后灌进去，灌进这竹子里边，这竹子不是空心的吗？ 嗯， 灌在这竹子里边上封口。 嗯， 上面把口封上。 嗯， 封上以后呢，这个茶叶就在里边了。它这外边就像个什么呢？像个模具吧。 嗯， 它也是一种塑形啊，它肯定变换不了了。 嗯， 这么搁着，它这一般边上会敲开2到3个洞。 嗯， 敲几个洞出来的，为了透气啊，就烧心呢，它就坏了。就这么搁着，能搁很多年。 嗯， 能搁很多年，喝的时候再把。 砸开， 哎，竹子抛开， 嗯， 它里边呢就是一小棍儿， 嗯， 里边不就是一小棍儿吗？等于是，哎，就一个像竹筒形制的小棍儿， 嗯， 啊，它也是紧压的，因为你当时压进去的时候你是下劲儿了嘛， 嗯， 它也是一种紧压茶，带有呢，竹子特有的一种清香， 嗯， 啊，很淡淡的一种清香，这个品种是古已有之的，原来有这品种，这些年呢，觉得这玩意儿呢可能适合旅游， 哦，对，好带， 好 看， 好带，好看。 啊 有特色， 嗯， 所以这几年也又压了很多做旅游产品啊，这个也做了很多。但总体来看呢，是以紧压茶为主体的， 嗯。 为什么会是紧压茶呢？那我们说最主要的原因就结合到了普洱茶最早的行销方式，或者说是行销的目的地。它永远销到的地方是离开了云南， 哦， 就是说它不是当地消费， 嗯， 而是要运输出去消费， 嗯。 这很重要，就是说它不是给云南供应的。云南我说了，喝绿茶。 嗯， 少数民族地区呢，咱们少数民族兄弟呢，有的是鲜叶， 嗯， 有的是简单的揉捻的这种茶就可以的。上一讲咱们都讲过了。 嗯， 这种茶它基本上在以前都是要行销到外边的，两个目的地，一个是往南走， 嗯， 到了港澳地区比较多，还有一种呢就是往北走，啊，往北走呢，远的呢。哎，也可以到西北， 嗯， 近一点呢，就是川藏线进川藏， 哦， 所以它这个茶都是要走这种马帮运输的，马帮排帮这么去运输，所以说这种茶一定就要紧压， 嗯， 要紧压， 节省空间， 节省空间，好带，啊，而且它可能还不易变质， 嗯， 啊，要不然它容易变质啊，是吧？ 嗯，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您想过吗？ 还有一个原因，你说紧压茶的原因， 对。 不知道了。 哎呦，你这么聪明，你应该能想得到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是便于计数。 啊，一饼一饼的就等于是一个计数单位了。 对啊。 哦， 不用反复的卸车装车称量。 哦， 这很重要。到这一收货一看，哦，十个驼队或者十个骡队。 嗯， 啊，一个骡队上是比如说500饼， 嗯， 400饼或者300饼，打比方说你数啊。你数着很容易数清楚， 嗯， 数数就行了。 啊，对， 因为那饼不是瞎压的，那有重量单位计数的呢。 啊，是 啊，它有规格呀。 嗯， 它有规格，那你就马上就可以查出来了。 哦， 它跟大包就不一样了。你要是大包能行吗？不行。 哦， 你来俩车皮，好一包一包现腰。 那就是一切为了商业，当时。 那当然了。 嗯， 当然是一种商业考虑了。 嗯， 是吧？所以人说为什么要压成饼茶？我跟你讲是这几点：最早是饼。 嗯， 最早是饼，砖茶出现的比较靠后。当然也是解放以后就有了啊，砖茶砖也比较靠后，几十年是有了。第一个，节省空间，啊，第二个不易变质，第三个便于计数，计数是很重要的。 嗯， 那丢一饼都看得出来， 嗯， 你丢一把都看不出来。 哎，真是， 是不是这道理？ 十把都看不出来，你要是那么大的量的话。 对，所以听众朋友，您不能说我这人脏心烂肺，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这个都是马帮在这么长途的运输过程之中要面临的问题。 哎， 到一个地儿一打尖，吃饭去了。 嗯， 谁来了薅一把，谁来了薅一把， 这到那儿砍出来了， 这不行，那有损失啊。 嗯， 你拿一饼还看不出来吗？ 嗯， 人家都是十个一饼一摞一摞，就这少一摞，你马上就发现了。 对， 所以它是很实用的。它是非常实用的，很多人有一种偏见， 嗯， 对于尤其是云南茶，他有一种偏见，他认为压饼不好， 哎，这是为什么？ 哎，他就言之凿凿，他说这好茶不压饼，压饼就是为了你看不出来那是好茶， 哎， 这个理论是怎么形成的？ 他脏心烂肺，他就觉得他就觉得压上以后你能看见的就是面茶，就是我们讲叫面茶，面茶就是表面这层叫面茶，那里边叫里茶，里茶不就看不见了吗？我把那碎的，我把那黄片 全压在里头， 粗老的都压在里头，小人之心多心的 看不见， 肯定你看着看不见吧。 但是要包进去也不容易啊，这么想 啊，可以啊， 可以吗？ 那怎么不可以啊？主意是有的，可以这么办， 看来你这么干 那没听说过。所以啊，坊间有一种讲法，包括到今天还有这种说法， 嗯， 那些卖普洱生茶的人有这种说法，说您别买饼茶，饼茶不可靠，您知道那里边都是什么茶叶呀？什么茶叶都给您往里掺，您看咱们这一把一把都看得见。 人卖烙饼的说别吃包子，那什么馅儿你都不知道，你看咱这个是吧，打卤囊，是不是馅儿都在上面清清楚楚，是不是这意思？ 哎，你这个在饮食界待的时间长了，你对这事儿有想法了，是这么大的事儿，所以这两天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还有人这么说呢， 嗯， 说据说有一些卖普洱的非说散茶好饼茶不好，这是非常错误的，非常错误的。刚才我跟您讲了，一定它的初衷和出发点是为了行销的方式去服务的， 嗯， 它不是完全的跟这个结合起来的， 嗯， 即使到今天国家标准里边也是对里茶和面茶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的，就是用几级料， 嗯， 是有标准的，按照标准来实行的，不是说啊里边就掺的不好的， 嗯， 甚至是不是把非茶叶子都掺进去了，弄点别的叶子掺进去了， 嗯， 不会的。 哎，那个卖茶的好多那个商店的人啊，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后排挤配置低，买纯电动 SUV 这次你有大选择，吉利帝豪 GSE 两米七大轴距，空间越级更高配置，享受大有不同，到店试驾更享多重好礼，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八大岭奥莱，与你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八大岭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这个暑期，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共读盛夏。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惊喜，为您丰富多彩假期。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云南茶区。在上一节结束的时候，多杰老师为大家解释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到底散茶好还是饼茶好呢？我们接着听多杰老师来解答这个问题。 对于尤其是云南茶，他有一种偏见，他认为压饼不好。 诶，这是为什么？ 他的言之凿凿，他说这好茶不压饼，压饼就是为了你看不出来那好茶。 哎，这个理论是怎么形成的？ 他脏心烂肺，他就觉得他就觉得压上以后你能看见的就是面茶，就是我们讲叫面茶，面茶就是表面这层叫面茶，那里边叫里茶，里茶不就看不见了吗？我把那碎的，我把那黄片 全压在里头， 粗老的都压在里头，小人之心多 看不见， 肯定你看着看不见吧。 但是要包进去也不容易啊，这么想 啊，可以啊， 可以吗？ 那怎么不可以啊？主意是有的，可以这么办。 看来你这么干过， 那没听说过。所以啊，坊间有一种想法，包括到今天还有这种说法。 嗯， 那些卖普洱生茶的人有这种说法，说您别买饼茶，饼茶不可靠。您知道那里边都是什么茶叶呀？什么茶叶都给您往里掺。您看咱们这一把一把都看得见。 人卖烙饼的说：“别吃包子，那什么馅儿你都不知道。你看咱这个是吧，打卤囊，是不是馅儿都在上面清清楚楚？是不是这意思？” 哎，你这个在饮食界待的时间长了，你对这事儿有想法，是这么档子事儿。所以。这两天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还有人这么说呢， 嗯， 说据说有一些卖普洱的非说散茶好饼茶不好，这是非常错误的，非常错误的。刚才我跟您讲了，一定它的初衷和出发点是为了行销的方式去服务的， 嗯， 它不是完全的跟这个结合起来的。 嗯， 即使到今天国家标准里边也是对里茶和面茶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的，就是用几级料， 嗯， 是有标准的，按照标准来实行的，不是说啊里边就掺的不好的， 嗯， 甚至是不是把非茶叶子都掺进去了，弄点别的叶子掺进去了，不会的。 哎，那个卖茶的好多那个商店的人啊，您的话就得辩证着听。因为任何行业它都有一个同行相轻的那么一个问题，就你看，就我前两天出去玩，他们当地产那个琥珀，产琥珀呢，你到前头那家店里头可能是导游带你去的，到第二家店呢，那不是算是他们旅游的定点的商店吧，你再逛的时候那老板就跟你说，你这都是假的，是吧，他们导游带你去的，你看你们这个都这其实被人挣了好多钱，你们不带导游来我都给你打五折，你们那 90% 都是假的。他说这话，但是你回去一验呢，他可能也不是假的，对吧？所以就是他卖生普，他肯定说生普好啊，他怎么让你相信生普好呢？他得告诉你熟普不好，对吧？所以辩证着听，而且还得想多听我们节目，自己长了知识以后有了自己的判断，那你就明白了，是吧？对，老师是这意思。 你讲的这是很对的。 嗯， 咱们啊学茶就是为了最朴素的人说，我们就想听听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听好多年了。 嗯， 为什么呢？为了不挨蒙。 嗯， 啊，不上当不受骗，我觉得这对。那当然我们应该提高一些自己的这相关的知识了， 对， 对吧？您不能说俩眼一摸黑完全都不懂， 哎， 这个还是很鱼龙混杂的。当然同时您在学的过程中，了解的过程中，您又掌握知识， 嗯， 又了解文化， 嗯， 又收获乐趣， 嗯， 这不挺好的事儿吗？ 对 吧，我说学茶这是很好的事情啊。 嗯， 孙涛老师刚才讲了说生普跟熟普，那个您别着急，一会儿我再给您讲，那个是另一个大的误区或者谣言。 嗯， 咱们今儿也可以就按这讲，是吧？嗯，就讲这些 谣言，关于云南茶的谣言。 哎， 嗯， 就是一些有失偏颇的讲法吧，咱们应该这么说。 嗯， 第一个就是说散茶跟饼茶。 嗯， 有人说散茶最好饼茶不好，绝不是。 嗯， 而且我还告诉你一个重要的问题，风味的形成和压饼是有重要关系的。 哦，散茶还出不来饼茶的味儿。 那当然出不来了。 哦， 那是两个味道，是不是？ 嗯， 您没有腌制过的猪腿和腌制过的风干过的猪腿， 嗯， 咱家叫火腿， 嗯， 那是有差异的。 啊， 那不是告诉你那猪腿就好，那火腿就不好，是不是有人这么说呀？那好肉能做那个吗？ 对， 我告诉你，这你才外行呢。那好猪腿做一根贵着呢。 那是， 好家伙， 并不是每一条腿都配做火腿。 对了，真正的好火腿，那用的料还更苛刻，更好。 哎、嗯， 再做得了，它那时间成本都加在一块儿，好，那一条腿真不便宜。我一问， 嗯， 啊，吃一块得了啊，不敢一条。 给你抠搜的劲儿， 太贵啊！云南也有啊， 有 啊，云南有火腿啊。 嗯， 我跟你讲，那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嗯， 他当年啊，当然最早他一定是出于一种考虑，那猪腿也是一样。 嗯， 是吧？您别说我这么讲，差点讲的猪腿了，为啥您听明白嘛？ 嗯， 咱们这不节目得说实话， 嗯， 当时一定是保鲜设备不好喽。 对， 今天您讲冷链， 嗯， 它没有吧？ 嗯， 甭冷链了，冰箱它也没有啊。 没有， 它就得搓， 对， 拿盐往上搓， 哎， 搓上劲儿以后， 嗯， 咱们说的那个生物学点的话， 嗯， 让那个蛋白质啊产生变化， 哎， 它就不容易，它就用高盐的成分就不容易变质， 对， 风干， 嗯， 哎，去除水分， 嗯， 但是呢。人吃时间长了以后呢，人他喜欢这个味儿， 产生了另一种风味，嗯， 风味就不同了， 嗯， 没有这味儿还不行了， 哎， 说现在有冰箱，那您得马上冷链，这就现代的屠宰技术很好的， 嗯， 爬出来以后直接冷链住，您吃的很新鲜的，好吃不好吃？好吃， 嗯， 这是一个味儿， 对， 它不代替那个味道， 哎，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就如同本人今儿早上起来喝豆汁儿一样， 嗯， 这豆汁儿最早是馊了的， 嗯， 馊了的，那是不好的。后来一尝味道还可以的 啊。 今儿他就故意地拿工艺 变成了异香，是吧？ 找到这个程度， 嗯， 普洱茶，我想给您讲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它最早压饼， 嗯， 不是向味道角度考虑。 主要是商业角度，运输技术方便啊。 当然了， 嗯， 一定是这种考虑。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到今天为止，说今天条件这么好了，您用快递，您用陆运，您用空运，您这速达，您什么闪送， 嗯， 您怎么都行了。 嗯， 这干嘛还压饼啊？ 嗯， 您不压行不行？我现在能拿个集装箱的车，我运不挺好的吗？那不行了，为什么呢？长期的压饼过程之中啊，压饼会产生风味的改变。那人家那边就是消费地的人喝的茶，都是压过饼的茶， 哦， 都是这风味， 形成习惯了。 对了， 嗯， 这个就是普洱茶的味道。 嗯， 它的味道的形成一定是多方面综合的考虑。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到今天为止，你说我不压饼，我告诉你不压饼，你出不来普洱茶独特的风味。 嗯， 是不是？你不搓盐，那是火腿吗？ 对， 那不是火腿， 卖不动了，容易 两回事了， 嗯， 那是两回事了。您说您得叫一新名儿，或者您干脆就跳出这，您别叫普洱了，您该叫什么叫什么也行。 嗯， 所以这是两码事。 嗯， 所以说散茶跟饼茶您怎么去理解？有一些朋友呢，很惧怕这个饼茶，很惧怕饼茶，为什么？他就是觉得万一里边不真呢？ 哦， 哟，这咱也看不见，又不让掰， 哦， 那肯定不让掰。 是啊，是对， 您这买黄瓜呢，您掐一口尝尝，苦了不要。是那茶饼呢，不能说每饼都让您掰开看，那不许。 嗯， 您说你今儿试喝许？ 嗯， 说买了这饼，小伙子，我掰开先看看行不行？我看里边真不真。 嗯， 是吧？西瓜也就让切一角，不让一刀都切开，切个卖不卖了？是不是？ 嗯， 那您打消这个顾虑，他这最早不是为了说是糊弄事儿或者怎么样，他有他的道理。哎，那当然，而且还告诉您，就是说风味上是有所不同的。这是我们刚才我们讲现在丙茶和这个散茶相关的这个关系啊，这是第一个。我再给你举，因为我在教学一线这么长时间，我听的奇奇怪怪的问题多了 啊，真的。 这也得感谢咱们的听众朋友也好，是我同学也好， 嗯， 是吧？我们这些学生给提供这么多的素材， 嗯， 引起我的思考， 嗯。 再比如说，我跟你讲，普洱茶的啊，咱还说普洱茶的，这生熟的问题， 嗯， 生熟的问题， 嗯。 您知道那普洱茶分生熟， 对， 生普跟熟普， 嗯。 所以你看，每周二啊，节目里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呢，都跟我们在那个互动。 对， 今天咱们这是录播啊。 嗯，男的能不能喝生普？什么女的能不能喝生普？ 到不了这程度， 到不了这。 咱们这朋友问的都是，咱们听众朋友问的都是，老师您看我这普洱怎么样？ 嗯， 他还分不出生熟来呢。 嗯， 还得我给炫看看生熟还是熟。但是现在一般啊，您看商品的后边有个括弧， 嗯， 普洱茶括弧生茶， 嗯， 或者括弧熟茶， 好、 哦，写着 写着呢， 写着。说没写没写，您看也能看得出来，墨绿色的干茶是墨绿色的，汤色是黄色的，是生茶。 嗯， 干茶是红褐色的啊、甚至是紫黑色的。 嗯， 那么成品茶泡出来的汤色基本上是红艳的， 嗯、 那个基本上是 熟 茶。熟 茶， 普洱生茶，普洱熟茶。那有人讲了，不能喝熟茶， 哎， 得喝生茶。 是不能喝生的。你先说熟的这个问题。 哎，那你是听我说不能喝生的啊？很多地儿讲的是不能喝熟的 哦， 不能喝熟的，熟的不好。 不好在哪儿？ 不好在哪儿？跟你讲啊，他那讲法都特朴素。 嗯， 他熟得发酵吧？ 嗯， 就卧堆发酵。 哎， 好茶谁拿来卧堆啊？ 哎， 他是这么一讲吧？ 怎么像我这种不懂的人听着都站不住脚呢？ 好茶能连着，对不对？就是好茶，比如好茶，咱就比作这个鱼吧。 嗯， 好茶能做咸鱼干吗？ 哦， 是不是？都是那边角料，那要死的鱼， 嗯， 才给你腌吧腌吧的。 哦， 他这么说，你好东西清蒸啊。 哦哦哦，对 啊，得这么说这问题。 嗯 嗯, 嗯， 他按这清蒸鱼跟红烧鱼这角度考虑这问题啊、 哦， 这话对不对呢？我说这话不对。 嗯， 我说这话是不对的。普洱生茶跟普洱熟茶呢？是关于普洱茶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工艺体系， 嗯， 亦或者说呢，这是人为分出来的，以前没有这个概念，它是一个相对论的概念，有生才有熟，有熟才有生， 哎、 有高才有矮，有胖才有瘦 啊，是 分跟谁比， 嗯， 是吧？你比如我跟孙涛老师比，我算胖点的， 嗯， 那我跟夏明老师比呢， 你就算瘦子了， 那就瘦多了， 嗯， 它这是个相对论的问题， 嗯、 所以说普洱茶本不分生熟， 嗯。 先给您说好了， 嗯， 本不分生熟，后来因为有了熟茶，而相对又有了生茶的概念，所以你要问生茶跟熟茶谁先有的，这概念提出来，熟茶先提， 嗯， 先有了熟茶，普洱熟茶，再出普洱生茶这概念、 嗯、 怎么来的？我给您梳理梳理，普洱茶呢，以前做法呢大概就是如此，先把这个云南大一种晒青毛茶，在云南茶区啊，遍地都是这种。不管版纳茶区、临沧茶区啊，都是这种。 嗯， 摘下来以后啊，做什么呢？做晒青绿茶的工艺。先拿锅炒杀青，咔咔咔咔咔，大锅一炒，杀青。杀青完了以后，简单一揉捻。 嗯， 揉捻完了以后怎么样？太阳地儿得一晒干。 嗯， 成了。 有、哦， 这叫什么？叫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 嗯， 这叫毛茶。好，这个茶叶成了之后堆起来，大袋子装的都是， 嗯， 准备运输了以后不能运这个，这太蓬松了， 嗯， 蒸汽回软， 嗯， 拿蒸汽啪一蒸回软了，压成饼，这是茶饼。今天咱们都讲七字饼，七字饼这概念可是老概念了，什么时候就有了呢？清代的雍正年间就有了， 嗯， 清代雍正年间，云南一改土归流以后，啊，非常受咱们中央政府当时的清政府的管控了， 嗯。 当时朝廷委派了很多官员了，就在这个时间段的前后，普洱茶饼就这七字饼这概念出现了，定刻的。 嗯， 按今天的话说，357克一饼。 嗯， 不能差。压成这种茶饼，当年也这么压。 嗯， 压完了以后，这很到现在为止，这像什么呀？就是咱们今儿说那普洱生茶。 哦， 就这普洱生茶，就这状态。 嗯， 但是这个呢，不能喝。 哦，不能喝， 在当时来讲是不能喝的，这叫半成品。 哦， 半成品上舵，上舵，上骡舵， 嗯， 上骡舵也好，马舵也好，开始运， 嗯， 经过长途运输运到产地，就运到消费地。 嗯， 那这个长途的运输呢，大概其就要这么几个月的时间。 嗯， 先是风吹日晒，也又是这个雨淋啊，什么都有吧，反正很艰苦。 嗯， 真正到了产地啊， 嗯， 从产地到消费地 就变熟茶了， 就微微发酵了 啊、哦， 就微微发酵了。到当地，再经过后期的转化，再去喝，所以那个黑茶都算上，云南的、湖南的、湖北的、广西的，没有喝新的的， 嗯， 要喝陈化品种。就是要经过年头陈化的才开始喝。我讲广东茶区的时候，我就跟您讲过，当地人喝普洱茶喝红汤的， 嗯， 什么意思？就这茶是发酵过的，因为你普洱茶如果是生茶，你沏出来是清汤的， 哦， 是吧？金黄色的， 嗯， 那就不对了，是这么一个情况。以前都是这样，运输运输到当地的陈化，陈化再出货，它有一个过程吧，它有一个过程。这又像什么呢？我说的像这个饮食里边的干货， 嗯， 哎，到现在您到香港去玩，到台湾去玩，还有这干货店卖干货， 嗯， 干货也是这道理，把鲜的做成干的，干的还得不停的晾晒， 嗯， 甚至反复多次拿出来的晾晒。如果说经过多少年之后，这干货据说还更好， 嗯， 啊，据说还更好。我看这道理跟这差不了太多。那说怎么出了普洱生熟的概念了呢？普洱茶慢慢啊，行销的比较好了。他往哪儿行销啊？他以前主要是往香港行销的多。 哦， 你还别以为他上川藏线进西藏，不是， 嗯， 大部分都往香港销。 哦， 珠三角地区， 嗯， 往这个地方一销，去七十年代以后，香港经济腾飞，当时叫亚洲四小龙。 哎， 酒楼多，茶楼多，消费场所多，娱乐场所多，当地人就习惯喝这普洱茶，对普洱茶的消耗量变大了。 嗯， 什么意思？供不应求了，甚至说有点顶不上了。 嗯， 那还得陈化，刚做出来说咱们今年加产。 哦， 今年加产，那你要真喝到嘴里还得两年。 嗯， 可是今年人家订单马上那量就上来了。 哦，把库存都给清了， 怎么办呢？能不能加速陈化呢？ 好 啊，就是这课题就提起来了。 嗯， 当然这个如果您听过我们前两期讲广东茶的时候，您知道这事儿其实五十年代广东茶。 嗯， 就开始做， 嗯 啊，当时到广东茶界有些老先生就开始做，但是真正在云南做起来呢是70年代中后期，哎，最终研制成功，就是这普洱熟茶。 嗯， 它是一种人工加速陈化的手段来进行的。 哦， 新茶做出来有一段时间一喝就红汤了， 嗯， 口感很润滑，对胃肠没有任何刺激感，且产生一种简单的沉香感， 嗯， 就出现了。有了熟茶的概念之后，对立起来的那个没经过这工艺做的， 这叫生茶了， 这就叫生茶了。 哦， 这就叫相对论的概念。 嗯， 对不对？ 嗯， 咱们老北京还有俗话呢，没有高山不显平地。 哎， 那你是个相对而言的事情，所以说是先有的熟茶，后有的这个生茶。 嗯， 我说的是名字。 嗯， 当然你要说工艺。是先有的生茶那工艺， 嗯， 但生茶工艺得再放，它开始是毛茶，后来又转变成这个， 嗯， 是这么一种工艺。所以说熟茶是不是就是不好的茶才拿来卧堆呢、嗯、拿来发酵呢， 嗯， 拿来加速陈化呢？ 对， 也不是这么。 这么一讲就跟这些就没关系了，就等于。 考虑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当时不是往这角度去考虑的。 嗯、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云南茶区。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心深处一直有个画面，黄昏的树，我靠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书中的我总是一个人的独处，温柔的笔触数爱的苦，写着破碎的幸福。我的付出，这一生绝不会让你阅读，就像你陪我走的路，最后却不一定同住。我的心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书中的我总是一个人的独处，温柔的笔触描述爱的苦，写着破碎的幸福。我的付出绝不会让你孤独，就像你陪我走的路，最后却不一定同住。我的幸福，这一生也许连我都不清楚，爱一个 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杉儿，就等老爷儿下。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士尊。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士尊。金士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大，本市会有轻雾，受冷空气的影响，后半夜将有3到4级的偏北风，天气转晴，能见度好转。明天白天持续3到4级的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外出应注意防晒防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1，适宜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20度到3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较强，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要注意防晒。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同仁堂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广渠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的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三节，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云南茶区。在上一节结束的时候，多杰老师又提出了一个误区，有人说生茶好，有人说熟茶好，那到底是生普好还是熟普好呢？我们听多杰老师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 我再给您讲这道理，还是说这事儿。但我在黄山， 嗯， 现在安徽菜里边都吃这臭鳜鱼， 哎， 臭鳜鱼很有名。我到黄山去参观一个臭鳜鱼的厂子， 嗯， 做臭鳜鱼。我跟你说，不是一般的好鱼，那都得非常好， 嗯， 才能做臭鳜鱼呢啊， 哎， 得鲜鳜鱼才能做臭鳜鱼呢。 对的，嗯， 你说要真把那鱼已经放的有点变质了，像做臭鳜鱼，那真臭。 嗯， 那是真臭，那就出不来那臭鳜鱼的风味了。 哎，对， 所以人家那做臭鳜鱼，我去那人家厂子，那人家还是一个自己有水库， 嗯， 就是这算一体的。 对， 没有这保证都不敢做。说这批鱼但凡上来不新鲜一点儿，你做都瞎耽误工夫，浪费感情。你也去内脏清洗干净，再去腌制，等吧，你等你等吧，你再等几天，一出来满不是那味道， 嗯， 出不来那味道也不行。我给你讲这是什么道理啊，你可千万别以为这是一简单的事儿，你可千万别以为它是一遮丑的事儿， 嗯， 它不是，它就是一种工艺，到今天为止它就是一种工艺。说今儿是吃臭鳜鱼是穷人吃的吗？ 嗯， 是像我们这没钱人吃的吗？我跟你说那臭鳜鱼我都吃不起， 贵着呢， 好家伙了。 嗯， 那一条就那么就不大点儿啊， 还不能太大 啊， 都是不大的鱼。 对， 它对那个大小也还有严格的要求。 对， 嗯， 好嘛，不大点儿那条鱼，挺贵的啊，就 看给你急的， 是我的，我受不了这刺激 啊！ 我怎么知道这贵？我开始一直以为这贵呀，是那饭馆贵。 嗯， 怎么说那饭馆贵呢？就是说 加了服务费了，给你 对他大厨给做嘛，挺贵。 嗯， 后来人家呢就给我。寄了两条那鲜臭鳜鱼吧， 嗯， 就说是就没做那臭鳜鱼， 嗯， 我还分了机器人一条， 哦， 啊，我们家吃不了，我分那，啊，分他一条呢。那臭鳜鱼后来我打听，我说就你这种包装的这一条就鲜的吧，得自己做，这多少钱呢？ 啊， 后来我问了问，也比我想的贵。我当然露怯啊，我想的是两位数， 嗯，怎么可能 啊？那拿不下来， 嗯。 可是您得明白这道理啊，两位数你买鲜鱼你就买得着了， 哎。 说你买一条鲜鲤鱼能多少钱？ 因为它那一条鱼也就一斤多一点， 是不是？ 嗯， 你买一条鲜鲤鱼、草鱼， 嗯， 没 说的都是便宜 啊。是，咱没吃过贵东西，哎，咱没吃过那香东西，您得理解。但我给您举这例子， 嗯， 我想说明这问题，就是说您可千万别以为普洱熟茶就是为了遮丑， 哦， 就是坏茶做的， 嗯， 就是那么重发酵一下，好像觉得就遮遮味儿， 嗯， 不那么简单。 对。 不是那满不是那么回事。 嗯， 如果单从用料成本的角度来讲，或者说从加工成本角度来讲，算一笔细账， 嗯， 普洱生茶一定比普洱熟茶成本便宜。 哦， 它没有后续工艺，它没有后边发酵的工艺。 嗯， 对吗？ 对， 它对场地没有要求，它对技术人员没有要求，它对生产的时间没有要求，它对后期的储备没有要求。 哦，恶人先告状了，那是吧？有点这意思吧？ 讲的非常对啊，多少人还没说你呢，你还说谁呢？ 对， 所以导致结果为什么呢？我跟你讲为什么？咱们这在节目里啊，也能说，没什么不能说的。 嗯， 可以说， 嗯， 啊，我再略加思考一下，嗯， 怕被行业除名是吧？ 行业黑幕都是啊。 嗯， 为什么这么着呢？你看今天市面上卖。生茶多，买熟茶多。 熟茶的多吧？ 买生茶的多。 啊，真的呀？ 一定是买生茶的多。 嗯， 为什么呢？生茶容易做。 哦， 你身边是不是也有朋友上云南茶山上做生茶去？ 啊，哦，对对对， 哎， 那大高个儿是吧？ 啊，哎哦， 知道了。 啊，也有吧？ 嗯，有。 哎，我想说明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生茶，咱们现在有一些朋友自己去做， 嗯， 这个是很好，他就找原料找到靠谱， 嗯， 可靠， 嗯。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恰恰也就证明了这是比较容易入手的。 哦， 你没见过哪朋友说我上云南哥们做手谱去了？ 哦， 你见过吗？ 没见过， 绝对没有。 生谱我也就见了一个， 生谱有 啊， 生谱很多了。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开车到云南啊？自己找料，自己炒茶，自己做呀， 入手容易。 那是做生茶， 嗯， 哪有说自己哥们做手谱去了？没有。 哦，工艺他不掌握。 当然你不掌握了，你这样一个厂子， 嗯， 生谱的厂子不需要技术员。 哦， 简单做绿茶，刚才我跟你说这工艺，你要学不学吧？你也会。 哦， 手谱的厂子必须有技术员。 哦， 技术员、检验员，而且人家必须是农学系毕业的。你像我这二把刀都不行。 嗯， 你不具备人家是个生物化学的知识，你做不了这个。它需要有微生物发酵。 哦， 那能是你能考？ 所以成本就更高了。 当然高，对场地有要求啊。 嗯。 你看我去过这么多做生茶的厂子，就跟作坊差不多， 嗯， 这屋可能跟咱这屋差不多就行了 啊。 支几个锅，因为它确实没有太难的地方，那不需要那么大场地。那、嗯、大企业单说炒一炒晒一晒，只要有平台吧，能晒、 嗯、 这事儿就能基本做出来。 嗯， 所以用料好就行。哎，熟茶不是， 嗯， 熟茶那个发酵车间 啊， 那是发酵车间，那是扒了脑袋找一屋就能做发酵车间的 啊！ 我怎么不相信呢？ 哎呦，原来是这样呀！ 那肯定不能吧？ 啊！ 我没听说自己在家做那葡萄酒，说我能跟那勃艮第的比？那您、啊、您我拦您一句吧，那不可能。 嗯， 你也没有人家酒窖，你也没有人家橡木桶，你也没有人家技术， 对对 对, 对, 对， 那差着行似的、嗯。你就最多说做点发酵的酒就完了。 对、嗯， 那有那有差距是吧？ 嗯， 你没听说过人这么做的？ 嗯， 我给你讲什么道理啊，各位？普洱熟茶反而是难做， 嗯， 非常难做， 嗯， 定期的抽样检查，定期的翻堆，抽样检查什么意思？看看有没有变质啊。我要求它要向好的地方发展， 嗯， 是吧？我反正我目前还没见着说咱们哪家在家自己啊能做出那个咱老北京那臭豆腐来的 啊。 那这很，那你长得 菌种的控制啊，其实是不容易的。 全是有益菌，不能有害菌吧？咱说最简单的、 哎。而且你还想达到一个相对的，口味的平衡和稳定，这个又是更不容易的。就跟大家现在喝酒，好多人也追求那个自己的小酒庄啊，什么说我们这是纯手工啊，什么。其实手工，他说的好听点叫可能带来惊喜，说的不好听就是哪锅和哪锅都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 是吧？就是不稳定， 不稳定。 嗯， 你就说发酵这点来讲，你比如说，我知道孙涛老师前一段时间学这个清酒， 嗯， 哎，你看那宣传片， 嗯， 那多干净啊，那地儿得、 哎，对， 好家伙，那酒坊里你看就做清酒那地儿、 嗯， 没法再干净了。这不是说他拍片子就干净， 嗯。 你去看它也得这么干净， 对， 不是 因为不干净影响口味， 那 可能酒就出不来了， 对不对啊、 嗯、 因为那菌丝往那个米上撒的时候那布非常的干净、 哎、 包括下边都是一样， 嗯， 普洱熟茶也是一样， 嗯， 普洱熟茶也是一样，本人也从事这个行业这么些年了， 嗯， 正正经经就进过一回普洱熟茶车间， 哦， 就去过一回， 这不让进，平时的 不让进， 嗯， 不让进，那你身上带着杂菌， 给你洗不干净了，能进去吗？ 啊，也没有，主要是没有生产当时啊。 明白， 是人家好家伙，那一屋里搁一吨多，让你进去一回，你是派走了 啊、 哎？对不对？你身上带杂菌啊，也有关系、啊。 那你进去那回是得穿上各种 哎，那有 消毒的衣服， 有 啊。 当然，你说现在有没有一些不法贩子，说不良厂家也做那种不合格的手谱啊？当然也有， 嗯。 但是我跟您说，那一个是毕竟少数，一个是不能够以偏概全。 哎， 我跟您讲这道理，咱们所有听众朋友，我说，您听我说这事儿，或者说您、 嗯、 包括您说您出去那些茶商们讲的事儿，您怎么判断啊？您呢，在茶上您可能不那么懂， 嗯， 但是咱们的朋友们呢，比如说咱一些老听众啊，年长一点朋友呢，您这生活经验是丰富的，咱们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呢，您都受过高等教育。您先听听这事儿，听着合理不合理？ 哎， 您拿您那个逻辑的思考、啊、 分析一下啊。 他说那就不合理， 嗯、 是吧、 嗯？ 这个就很麻烦。所以说，普洱生茶跟普洱熟茶，咱们应该正确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嗯， 真正来说，熟茶的工艺啊是很难的。 哦， 想做的好不容易，生茶很容易。 哦， 生茶，所以生茶只能强调什么呢？强调原料。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熟茶的工艺啊是很难的、 哦、 想做的好不容易，生茶很容易、 哦、 生茶，所以生茶只能强调什么呢？强调原料。 哦，对，自己包了一山头，山头每天请人精耕细作看着，然后自己炒自己弄，然后原料不多，但是味道很好，一般都是这么说，是吧？ 对吧？ 嗯， 所以你看现在在普洱茶的概念里边就有了山头的概念， 嗯， 纯料的概念、 哎、 什么意思啊？山头就是说哥们儿，这茶是为就这座山的， 嗯， 没有别的山的。 对， 纯料的概念比这更厉害了， 嗯，就这棵树。 哎，就这棵树的、 嗯、 而且山头跟山头不一样，一个村跟一个村还不一样、 哦、 今天您听到的什么班章啊、冰岛啊， 嗯， 都是村子的名字。 还真是 一个村就一派别，一个村就一派别 啊、哦！还真是。 那就为什么呢？强调原料，一定是因为我这话说的不客气了啊。 嗯， 强调原料就是因为没手艺。 嗯， 有手艺谁强调原料啊？ 哦， 是不是？ 对， 这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 啊， 同志们，您注意啊。当然，您说我原料又好，手艺又好，那是很好了。 对，嗯。 但是主要那是强调的是手艺还是原料，您自己去考虑。 嗯， 这还落实回我们孙涛老师领域，就这个饮食吧。 嗯， 啊，各个菜系也好，各个大师也好，那各个大师你做菜的时候，你的原料应该理论上得主办方提供。 嗯， 你不能我说我靠原料取胜，那叫怎么回事呢？ 对， 是吧？你得又比人家新鲜一个程度呢，你再做那不行 啊， 那是吧？你该用豆腐也用盘的豆腐、 嗯、 是吧？也用正常的， 都用一样的，做出不一样的才显出谁厉害的， 这不叫手艺吗？ 对， 这是手艺的问题、 嗯。 您说我这鱼就是食鱼，那是不用你做，你撂这就行了。这你教我也行，那是鱼肥，那是你好啊。 嗯， 道理差不多， 嗯、 我认为这道理差不多太多。 嗯。 所以我一直说，我说饮食之道它是相通的、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爱听咱们节目的这么多年了，这多少年了，肯定是爱吃的， 嗯， 肯定是懂吃的， 嗯， 那咱们这些爱吃的懂吃的听众朋友们，您跟着我在学茶很容易触类旁通，触类旁通、 嗯、 您看现在这些生铺它这么强调原料纯粹性地域性， 嗯， 那是为什么呢？就是没什么手艺可说呗。就孙涛老师这种比如冰雪聪明的类型啊、 哦、 你到云南。 经你一点拨我发现了他们狡猾。 你到云南真的就做生铺儿，半天速成我绝对让你能做。 啊、哦、真的呀。 有什么难的，就炒一炒揉一揉。 就靠我那斗带甩鸡挺脱扣抓鸭膜。 连那工 都不用。 愣炒就愣炒。 啊真的呀就行了。 就行，大锅愣炒啊。 啊、哦、 那有什么难点呀，那没有难点，所以农家都能做。 啊、哦、 但是手铺儿一定是厂子做的。 哦， 您得有技术员、 哦、 是吧，您得有现代知识。 明白了明白了。原来他们避重就轻、 哎、 是不是， 是不是避重 就轻？避重就轻。 哎 啊。 所以说这点， 下次我见那大高个儿，我得训他， 狡猾狡猾的 啊！对， 但是应该讲呢，很多人去云南找的那个茶呀，肯定是不错的，因为他很多就自己喝呀，或者怎么样呢？这就是说，如同您，你现在有很多人找食材呢，还说就定点跟那个内蒙古哪个牧民。农户、 嗯、 我就要你这羊， 对， 你就每年给 我 寄。 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对， 因为一个好厨师也好，一个咱们说的好的茶的做茶的人也好，他辨原料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咱不能把它剥离开啊。但是有没有多杰老师刚才说的那方面的因素呢？那也绝对是有的、 嗯、 对吧，因为你因为我对茶呀不是特别懂，但是我就想他们跟我说，就这一个村和那一个村其实离的有的非常近， 非常非常 近，对吧？你要说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村和那个村可能这地质啊就有可能出现巨大的差异，对吧？这边的树和那边的树长出来的叶子就是千差万别、 嗯、 别看这就是一墙之隔、 嗯、 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说这样的情况有多少普遍性， 我觉得是存在的可能性不太大的。因为如果地质差异那么大的话，那这个地方它就应该以此就出名了，对吧？它不可能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你说那么多人，现在我们周边都有朋友可能就去云南说做生蚝，像多杰老师说，有的人说你看我这每年能产多少斤，可能在朋友圈也在偷偷的销售一点点，是吧？也说这茶这好那好的。那你说真的每一个都能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在原料上，我看啊，微乎其微，还是最后手艺上可能是稍微像杜杰老师说的差一点，只能强调我的原料和别人的不同。但是如果咱就说愣较真儿，就这邻村的这俩，你让你那同意师傅给做一下，你让他自己喝，他能喝出区别来吗？我这是张村的，他那是王村的，我看也够呛，是不是？ 嗯，要说你这人没朋友呢。 嗯， 净说实话啊。喝不出来， 是吧？ 说实话，本人啊，才疏学浅， 嗯， 福薄命浅，反正甭管什么浅吧， 啊， 我喝不出来。我说实话，我这回去湖南也是一样，他们也要搞这个概念， 嗯， 就也要搞小地域概念， 嗯， 喝不出来， 嗯， 就这几个山头就让他们喝，愣说这么愣说这个， 对， 我带我们那学生一块儿去，我们那学生。真捧啊，再说嗯不错，那茶桌上得这么说 啊。 实际上呢，可是我就想说这问题，那你就说啊，你们村跟他们村这树不一样， 嗯， 那我问问你们村跟他们村这猪一样不一样， 嗯， 那你都杀一个咱们吃一回尝尝，这俩肉味都差这么多 啊， 我吃不出来， 嗯， 他说那都很微妙。 对，就是这种一旦到微妙的东西啊，我有时候就觉得他就陷入了一个，咱也不能说没有区别，但是有点 陷入了一个唯心论和玄学， 有点抬杠的那个意味了。就跟那回我看谁高晓松还说那个听见一人说抬杠说录音，说你看啊，这个我录这歌必须得用那个水力发电的那个电路，这样呢出来的声音柔和。说风力发电的出来声发干，说火力发电的出来声发燥。你说他这能有多大区别吗？你要愣说有区别，他就愣能给你说出区别了。但你其实听啊，大多数人听不出太大的区别。 我认为都听不出来。 你说是不是？ 区别在心里啊。 而且你看，我觉得咱们现在说了这么多期茶叶，就这种小区域的概念啊，我觉得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咱们中国茶的发展，是吧？每个人都想有个性，但是其实个性啊并没有那么容易找，但是你对外一看，看出来的就是什么？没有一个稳定的标准，就跟中国菜有的时候是有点像的。 愣说呀， 对吧？所以你说，如果真的是像川菜和淮扬菜那风味差的那么多，不用你说，不用你宣传，大家一尝就知道了。但是你非说这个和那个中间，你尝到后口的时候，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清甜，或者说有没有那么一点，你闻这个里头，它那个是梨花的香味，我这是桃花的香味，你使劲闻。我有时候我对于这些，我就老觉得我的鼻子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后来我发现可能他们也确实是闻不出来。 愣说， 对吧？就是心里在想象这个味道，但其实可能主观人并没有获得这个感觉。 哎，反正我因为这么说呢，我得罪人多了去了啊。你还不在我们这行业里边，你像我在我们这行业里边是多的阻力， 嗯， 但我还是认为这种小山头的概念是非常微乎其微的，那种区别。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云南茶区。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当你老了，

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 52886111。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 52886111。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聊聊云南茶区。在上一节，我们说到了很多茶商在鼓吹小山头的概念，那这个小山头的概念真的有他们吹的那么邪乎吗？咱们来听听多杰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咱们现在说了这么多期茶叶，就这种小区域的概念啊，我觉得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咱们中国茶的发展，是吧？每个人都想有个性，但是其实个性啊并没有那么容易找，但是你对外一看，看出来的就是什么，没有一个稳定的标准，就跟中国菜有的时候是有点像的， 冷说呀， 对吧？所以你说如果真的是像川菜和淮扬菜那风味差的那么多，不用你说，不用你宣传，大家一尝就知道了。但是你非说这个和那个中间，你尝到后口的时候，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清甜，或者说有没有那么一点，你闻这个里头，它那个是梨花的香味，我这是桃花的香味，你使劲闻。我有时候我对于这些我就老觉得我的鼻子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后来我发现可能他们也确实是闻不出来， 愣说， 对吧？就是心里在想象这个味道，但其实可能主观人并没有获得这个感觉。 哎，反正我因为这么说呢，我得罪人多了去了啊！你还不在我们这行业里边，你像我在我们这行业里边是多的阻力，但我还是认为这种小山头的概念是非常微乎其微的那种区别。孙涛老师讲的我同意，你别跟人争经，是吧？这个是违心的事儿。 对， 他愣说有，你也不能上他嘴里舔一口去，你说非有没有啊？他喝出来了，你非说你没喝出来。 人家现在还有科学，对吧？你像我们心理学里边有一词儿叫联觉，就是有一部分人啊，咱也不能说他是精神有问题啊还是什么，他能听出，比如说咱说听莫扎特的音乐，咱就听说澎湃激昂啊什么，你用的是这些词儿。他说莫扎特的音乐是甜的，他是这么一路形容。人家说我每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我的嘴里有甜，你这你怎么跟人争，对不对？你争不了，可能人家确实能有甜味儿。包括咱就说那个品酒的那好多人，人家那鼻子闻，就比如说哗一闻什么这香那香，能说好多种，你闻不出来。包括舌头舔，人家尝一下说这酒里头有什么什么味道，但是最后一检测也可能落实出确实有这些物质，咱也可能尝。咱得服说有这些天才天赋的存在，但你要说普遍现象， 我认为太少了， 对吧？ 那上回那是黄山跟我说一个什么玩意儿，反正他说那也特神。他说有的人吧，能在葡萄酒里喝出了那个葡萄藤下边有没有石灰岩的味道。 哎，对，就是这些东西，你觉得是非常玄的，但是咱们也得承认，确实有一部分天赋异禀的人存在，但是这些人啊，毕竟是少之又少，对吧？我说那能尝出那个能听出音乐是甜的那个人，在女性当中也仅有可能有5%的人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这个咱可能又过了2年以后一研究，说这5%的人可能精神有问题，对，这都说不准啊。但是咱就说，对于咱普通人来说，大多数人来说，让你去尝一个山头和另一个山头的区别，可能真的是尝不出来，所以更多的是卖概念。 哎，你最后这句话说对了，它是一种概念的炒作、 哎。 为什么呢？那我总要标新立异，我总要产生跟别人不一样。 怎么让你记住它？ 竞争力， 它只能告诉你，因为茶让你尝，你确实尝不出区别。它只能告诉你是 多杰家的和孙涛家的，让你去带这个概念，但其实并没太大差别。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所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吧，就是不要太轻信，尤其是声谱今天所讲的这么多的概念， 嗯， 啊，这么多的概念。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那既然还有时间呢，我给大伙儿再讲一个谣言、 哦、 啊，再讲一个谣言，就是纯料和拼配的问题。 嗯， 刚才已经带出来了，是吧？说生茶里边有这概念叫纯料的概念，纯料是好的，拼配是不好的，很多人这么讲。 嗯， 对不对呢？那是大错而特错 哦， 那是大错而特错。今天有很多人认为呢，把这事儿上升到一个什么层面呢？上升到一个道德的层面。 哦，说的良心问题了。 对。 啊、 拼配那是缺德的。 哦，拼配就等于是以次掺好，有点这个意思是吧？ 纯料那就是好。 嗯。 这俩本身是两个中性的词汇，就变成了褒义词和贬义词。 哦。 是这么回事吗、 嗯、 其实它满不是这么回事。满不是这么回事。我给您讲啊，首先来说咱们吃饭的时候。又说到吃，那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 吃还在我这前面呢。 嗯， 那你吃饭的时候你得调味儿吧？ 对， 调味儿的时候咱们中国菜讲什么呢？叫五味调和。 嗯， 那就是说它是个综合口， 复合味、啊、 哎，人家真是专家啊，你听人家孙涛老师讲的这词儿的专业、 嗯、 叫复合味啊、 嗯、 对，好，就你说这词儿。 嗯， 其实的那口不是甜的或者咸的，它一定是个综合口味、 哎、 是吧？ 互相促进， 互相促进吧。 嗯， 炒菜也是一样。 嗯， 请你注意，真正这锅里只有一种食材的情况也并不多见。 哎，孤独一味的菜能够在这个菜品上能立得住的都不容易，就是它食材要配合，味道也要配合。你说就乱炖也不容易、 啊、 对吧？山药熬茄子你能熬好吃的，单熬土豆你熬好吃了不容易，单熬茄子也不容易，对吧？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所以就说这味道其实是需要配合的。 那对，你说这非常对啊、嗯、它有一个配合的点在里边。 嗯， 我再给您举例子啊，这刚才说的是饮食、 嗯、 咱们再说这个工作。 嗯， 工作里呢也是一样，这人呢要搭配。 哎， 咱们以前还讲这么句话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嗯， 有没有道理呢？它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嗯， 是吧？就是说女同志的细腻， 哎， 啊，男同志的魄力， 嗯， 他总是不一样的。你这一办公室都是女同志， 嗯、 别的不说，你饮水机那水就不好换， 嗯， 你上不去啊，你得找一男同志吧， 啊，是， 是不是这道理？ 对对 对, 对， 我认为是有这个关系的啊， 嗯， 那他的性格他有补充，侧重点上有补充，在一个团队里边需要锐意进取的人， 嗯， 他也需要非常老成持重的人， 哎。 他既需要年轻人的魄力呢，需要老同志的稳重。他怎么以前、 嗯、 我一说这概念，咱们很多老听众都知道，就三结合呢。 嗯， 他就得有结合性才可以呢。 哎， 这道理都差不了太多。那落实到回我们茶上也是这概念，拼配也好，纯料也好，本身没有褒贬之意，它是一种技术的表现。 嗯， 它是一种技术的表现。为什么会拼配？原因大致就是这么几个。第一个，保证货源的稳定性。 嗯， 我给大伙原来讲过这问题。孙涛老师是个大茶商，卖茶叶卖得好。 嗯， 哎呀，好不容易找人推销出一吨茶叶去，太开心了。这单子签了，人一喝还真不错。孙涛老师这人，你别看长得不行哈， 嘿， 长得不让人， 这句重新说 啊，长得别看不让人信赖啊。 再重新说， 哎，哎，别看 长得这么好看，还真有真本事 啊！是是是，这茶真不错 啊！ 挂一电话，孙老师， 这一吨都不错啊， 嗯， 再给来三吨，我追个单。 哦、好的，没货， 货没了 啊， 这坏死我了。 嗯， 怎么办呢？靠拼配。 嗯， 拼配出现的是综合口味，是吧？ 嗯， 把这个茶拼出一个口味来，这个口味只要我的配方还有，我就可以还可以继续复制。 哦，对， 对不对？ 对。 而且如果我比如说各有一吨， 嗯， 四吨茶， 嗯， 那就每个都是一吨， 嗯， 是不同的味道的。我如果把这四吨拼在一起，就是一个味道有四吨。 哦，对， 是一个味道有四吨，还是四个味道各一吨？ 哦， 这是俩事儿 啊、哦。对， 这是俩事儿。 嗯， 所以拼配的一个重要原因叫保证货源口味的稳定性。 嗯， 这个很重要，在当年来讲，拼配的师傅是核心机密。 嗯， 核心机密之一。 嗯， 到今天为止，你看咱们喝老北京喝茉莉花茶，茉莉花茶也讲拼配。 嗯， 也是讲拼配的。所以第一个问题就在这儿。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说。取长不短， 嗯， 取长不短，我不拿这个普洱茶给您举例，我再给您说，这个拼配不是一个地儿的现象。比如说，闽南， 您讲那个台湾茶的时候，不是也讲过，说他们那个味道不都是凑出来的吗？ 对， 嗯， 不一样。你就比如说，这台湾闽南这不是一个地方吗？ 嗯， 铁观音， 嗯， 铁观音有一种观音玉，但是呢，醇厚度不够。得加什么呢？加佛手。 嗯， 加完佛手以后，这汤啊差点意思。加黄金桂，黄金桂一加，这汤显亮。 嗯， 汤显亮，你这几种往一块一拼， 又好看又好喝。 对，很综合。单有一种都有偏颇。 嗯， 你比如那个佛手呢，很柔和。 嗯， 但是劲道不足，有一些老茶客呢怕喝不惯。那你比如黄金桂呢，汤是不错，口味上差一点。你如果单卖一种都不太行，拼在一起就很好。像拼茶像什么呀？组建团队， 哎， 就是得组建一个团队， 嗯， 得各种都有擅长的，是吧？比如咱吃喝玩乐大搜索也是一样，主持人有主持人的团队，嘉宾有嘉宾的团队， 嗯， 哎，有的老师擅长烹饪的， 嗯， 有的是讲玩讲旅游的， 嗯， 人家我是讲茶的， 嗯， 它是不一样的， 哎， 大伙儿一听感觉很好， 嗯。 道理就很像这个茶叶的拼配， 嗯， 云南普洱茶也是一样，不同茶区，我说的是大茶区，比如说临沧和版纳，肯定还是有差别的， 嗯， 那因为已经很远了，搁欧洲一国都出去了 啊，对 啊，那上千公里呢，那路上的 国， 哎，对呀、啊，那它风土有区别，你说一个村跟一个村有区别，这我不承认， 嗯， 但如果你说一个大茶区和一个大茶区之间，我认为那必定有区别， 嗯， 这很正常， 对， 口感上有不一样的地方。我通过拼配，我取长补短，好的地方把它发挥出来，不好的地方我用另一种茶的好的地方去弥补它。 哎， 这就形成了拼配茶的概念。 嗯， 但同时请你注意，拼配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前提下出现的呢？是在大宗贸易的前提下出现的。 嗯， 因为需要量。 哦， 需要量。今天为什么大行其道，有一些人在鼓吹所谓的纯料茶呢？ 嗯， 就是因为它卖不了多少。 哦哦哦，它是富裕的。 它一定是因为它是一个小生意 哦， 我说的对吗？ 嗯， 如果它一次的订单，咱们说正常的，就像当年国营时代一样，一次订单就十个集装箱 啊， 它绝对不说纯料了，哪个纯料够十个集装箱啊？ 哦，对， 它绝对不过，它一定是一斤两斤这么往出卖的这种个体经营者 啊， 就比较容易提出纯料的概念。 屁股决定脑袋， 是不是这道理？ 哎，是， 哎。如果他这纯料，他一次能拿出十吨了，你说他能可能是纯料吗？他这一村能产十吨？ 对， 这不现实吧？ 嗯， 他说没关系，反正我也四斤卖不了这么多 啊， 反正我卖的少，对不对？我的量少。当年国营时代，像我们说出口换汇的时代，甚至再往前的时代，为什么没有这个概念？就如同上一回孙老师讲他在俄罗斯的见闻一样， 嗯， 在很多地方茶是大宗贸易商品、日销品。量非常的大， 嗯， 那量是非常的大的。那那个时候你想纯料怎么可能啊，供不上啊。 嗯、 那永远的今天这些讲纯料人卖茶叶一定以斤为单位卖。 嗯， 当年 是 以吨为单位卖。 哦， 那完全是两码事。所以今天这样纯料概念出现，我觉得有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的茶叶经营者很多都是比较小规模的经营者，跟当年那种大宗的，就是大茶行时代。那为什么您到乔家大院看呢？或者说到山西齐家大院看，很多您一问茶商的底子、 嗯， 盖那么大院子就卖茶叶就能挣那么多钱。是啊，您今天开这小门市部他们卖，您当然是盖不起这院子了。但人家当年的按吨卖，人家那是大买卖，那是巨富之资。 但是多杰老师，我提一个小问题啊，就比如说，过去像您说的，可能我一开始这一吨是这么一个 A 味道，因为我没有货了，然后我用 BCD， 我最后凑出一个近 4A 的味道。那这两个 A 味道上像您说的是有差别吗？还是拼配的更好一点？还是它会有一些区别吗？ 这就是本事。为什么拼配师是很大的本事，就在这儿。 嗯， 就是我可以用不同的组合最终都得出20这球值， 就是让你喝不出来这两个的区别了。 一加一加18等于20， 嗯， 一加二加17也等于20。 哦， 我这么讲的道理您能理解了吗？ 那我明白了。 真的就有无限种组合了，那就有无限种组合了。根据今年我们收茶的情况，根据我们今年茶叶的品质，那每年就是定点收同一个山头的茶，还不一个味道呢。 嗯， 还有差别呢。 嗯， 它是很辩证的吧？啊，那这里边就是要看这个东西。所以说，比如说按最后的求和是20来看，就会有无限种可能性。 哦， 是 1.5 加 1.5 加17啊。 所以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拼配茶也好，还有人家那叫什么茶？ 纯料茶。 纯料茶，其实大家喝起来到您这儿没区别， 当 然是不是？ 咱们老北京人最理解这概念。我这么一说，咱们所有在听节目的北京朋友都有体会吧？您记得您以前买茶叶，您是按什么买啊？按价钱买。 哦， 姑娘，您给我来那200块钱一斤的。 哦，对对对对对， 我来300块钱一斤的。 嗯， 您喝的是什么呀？是200的口味和300的口味。 嗯， 只要这个保证得住，您满意。 嗯， 明儿您得跟他说了，说，哎，姑娘，你们这不行啊，你们这200这怎么？怎么这口往下掉了？ 嗯，掉成50的了， 那就没拼好呗。那不就没拼好吗？你只要最终给人保持这口味，那就说您喝那300一斤的，您出来问那大妈说：“大妈，您这是龙蚝啊？您这还是银针呢？”大妈说：“我们不懂，我们就买300一斤的。” 哦， 对吗？ 对。 那大妈懂不懂茶？大妈懂茶，懂这口味。 嗯， 我喝惯了300这口了。 嗯， 这口就是我刚才给您讲那20。那求和的那值，你只要保证住这值就行，是不是这个道理 啊？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就是纯料跟拼配的概念，不要相信他们讲的话，纯料就是好的，拼配就是不好的，甚至说拼配是以次掺好的，恰恰又相反了。拼配本身还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手艺啊！你我这样的二把刀，我能拼出几种来呢？总是少的，但人家真正的茶叶品美师能拼出来的呢，是非常的千变万化的。 哎呦，这个还牵扯到人家对茶叶的更加深入的理解，你才能在这个总和不变的情况下进行那么多种调配。 那当然， 对吧？你得每一种你都了解。 太难了，你知道有的时候一审一个样就要审一两百种样，味道还都得记得住，把这些样都上墙，都装在小盒里上墙，想起来的时候把哪个拿出来，用这个拼这个，用这拼这个，用这拼这个， 这就最强大脑了，感觉 这很厉害的， 是吧？ 非常厉害的， 我的天， 单一个路子。 哎呀，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几个关于云南茶的谣言啊，我觉得每一个起码对于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当然比我有见识，可能听过，但是像多杰老师这么细致的给大家分析，大家现在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一听谣言我觉得不攻自破了啊，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云南茶区还能讲，下周应该还是云南茶区。好了，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也感谢多杰老师。 哎，谢谢大家。 好，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 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辅导老师很不错啊。 是啊，我下了亲亲家教 APP， 孩子自己选的老师，来家里一对一上课，学得可认真了。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专业教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亲亲家教，轻松的轻哦。 谁来救救我啊？出去玩随团不能随心，自由行还没来得及做攻略，怎么办啊？ 找中青旅遨游啊！中青旅遨游私家团，自由、私密、省心，有品质，2-4人启发团，安排星级酒店或特色住宿，提供专属用车加陪同，行程灵活可调整，快带着美美的心情出发吧！ 生活不将就，遨游有温度。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3w.遨游.com。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哎，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